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多云渐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在32度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会回答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那今天节目中我邀请的嘉宾是一位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摩卡会和各位年轻的朋友来聊一聊约会当中的一些事情，情感当中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婚姻恋爱伴侣关系，这是我们每天节目中都会和大家交流的。如果您有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乐意看到您的微信或者是在微博中给我留下私信，可以咨询这样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在节目里来解答。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公众号哈，和我们的节目同名，可以搜索一下。想问摩卡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有一个29岁的女孩子，那么她认识了一个男生，很快要去见面了，但是她现在就特别的担心。担心什么呢？她怕人家看不上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女孩子是这样说她自己的哈，她说我今年29岁了，单身，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认认真真的谈过一次恋爱，相亲过好多次，最长的相处时间只有4个月。我性格比较内向，安静，话少，平时生活圈子也特别的小，认识异性的机会呢，大多数都是家里的亲戚给介绍一下。最近我在路上偶遇了一位高中同学，闲聊之后，我这位同学呢就帮我张罗介绍他的大学室友给我，然后呢我也加了那个男生的微信。现在啊，这个认识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哈，我每天都和在微信上和那个男生聊天，那我们聊的感觉也是不错的。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我们只是通过同学互相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他是那种比较安静、干净、秀气，我看着觉得很顺眼。我呢也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有过美颜的照片，美颜的程度不过分，但是啊我现在就有点害怕了，人家男生会提出见面的哈，那我就害怕我和美颜照片不符啊，男生会不会扬长而去啊？其实呢，我的身材还有一点点偏胖啊，这个我也以打趣的方式告诉了他。可是我还有一个心结啊，就是我的牙齿啊有点飘，就是平时人家说的那种龅牙哈，有一点点难看。所以呢，照片里的我一般都是紧闭着嘴巴，我怕万一见面，我的难看的牙齿会不会吓跑男生啊？我该怎么办啊？从这几天的聊天来看吧，我觉得我对这个男生的印象很好，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害怕。他这是他讲的他的这个心理哈，我一听他一直都在讲他的这个缺点哈，那我就问他，我就问了一句，在我的这个微信里，我说你能跟我说说你的优点吗？然后他说我的优点呀、 他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非常善良温柔诚实单纯的女生。这个男生呢每天都找我聊天，而且我们的聊天是挺愉快的。我会发现我们共同都有喜欢的书，本来我也不太会找话题聊天。但是微信上遇到他，我变得话多了。我给你们发消息的时候呢，我就是担心见面以后的外貌问题。但是我当然现在也有新的问题了，就是怎么他还不主动约我呢？微信上聊得很好，为什么又不在现实中见面呢？难道他是把我当作无聊时候的消遣对象吗？你听好，我读的这两段这是一个女孩子那些所有心里弯弯曲曲弯弯曲曲的小心思哈。 对，就是比较蛮典型，蛮有 代表性的哈。对，所以这一个问题呢是一定要先拿出来让摩卡给我们来讨论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女孩子也好，男生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吧？ 嗯。 所以我这个照片我自己觉得我照得蛮帅的。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太像是，就是最关键的已经不是这个约会的问题了，或者是恋爱的问题，他更偏这个心理的问题多一点。如果让我给他定义的话，他就是典型的这种叶公好龙型的嘛，是叶公好龙型的选手，就是想恋爱，然后想结婚，想找男生，但是真正这个龙来的时候，这个人来的时候呢，对吧？他又 吓着了， 害怕啊，他又不接触，不接触的原因的话，其实并不是这个男生没有看上他，其实是我听起来的话，更多是他自己。有很多看不上自己的地方，比如说他只觉得自己有点微胖，然后觉得自己的这个 牙齿不好看， 齿形的话可能不是那么的这个美观，然后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吧，可能经验少啊，然后性格比较内向，那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非常清楚的地方，但是可能这么多年他没有去做任何的这个针对性的改变或者说调整吧。他说到这个齿形的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之前我的一个学员，这个学员他也是就是有一些飘牙，然后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他的这个感情的这个严重性之后的话，就他执行力真的非常强，他是意识不到问题，然后呢一旦意识到了以后，他就会立即去执行，他把他整口的牙，也不能说整口的牙吧，七八颗吧，全部都敲掉了，然后全部都装的那个烤瓷的假牙。因为他干嘛呢？我说你带一个牙箍，然后的话大概一年半两年的时间吧，这个齿形就会被纠正。他说我等不了了，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得非常快。他说摩卡，你是不是觉得说这个齿形的这个问题是现在制约我外形外貌第一关，这个始于颜值这一关最严重的一个点？我说是的。我说你其他方面其实都挺好的，就是一张嘴巴，这个牙齿它的那个不美观，这个确实是在一开始就会打消掉你大部分吸引力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细节点。他说 OK， 然后他就去把他的七八颗牙全部敲掉 了。哎呀，太狠了！ 全部换成了烤瓷牙，就是很狠，非常的狠，就有点极端。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另一个方面，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生的话，他意识到什么东西对他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是严重制约他，他就在立即的执行。 依你看，就是这个男生，你说的你认识的这位男孩子，他的牙确实是影响他吗？ 确实影响，就是有点像你看过那黄飞鸿吧？黄飞鸿他不有个龅牙叔嘛， 对 吧？ 龅牙叔 就对，没有那么夸张，但其实也差不多了。 那是这样。但是我在生活中见到的大多数女孩子啊，大多数的女生说自己牙有问题的，可能就是稍稍牙有一点凸，或者说稍稍牙有一点点这个不齐整，但是并不至于真的到那个很突出的那个牙形齿形有问题的地步。 这个是这样哈，就是孙燕老师，他其实关键是一个对自己自信的一个压抑，它是一个盖子。因为就是说可能我看起来的话，我说你的这个齿形还可以啊，我没有说这个说违心的话，我就觉得说没有像你说的那么严重。 对， 但是他自己的话，他觉得这一块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点，这个是很难调整的。如果他这个点在的话，那么他那个心里面会给自己的那个自信的那口井啊，如果我们把它形容成一口井的话，他会在那个井上盖个井盖。 盖个井盖的话，然后他这个自信一旦被一个盖子给盖住，就像那个花开到一半你拿个铁丝箍了一下那种感觉，就开不起来，开得很畸形，他的吸引力，他的魅力，他的各种的感觉就出不来。所以呢，其实这个可能算是一个心锚也好，或者是一个这个技巧性的这个心理技巧上的一个动作也好，可能对他实际的这种客观的美观程度加分可能就加个5到8分，并没有说是加个50分或者80分，但他对于他心理的整个的软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女生其实现在的话，她完全是把这个自己对自己不足的一些这个不满或者说害怕投射到了那个男生，就是他即将要跟这个见面的这个男生的身上，他完全把那个男生的看法等，就是把自己的看法完全放到了那个男生的看法上面。 我同意你说的，有一些人确实是可能自己身上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 对， 比如说自己会特别特别介意，有些女孩子就是对自己，或者男生也有，就是属于这种对自己的形体外貌非常不满意，我的腿粗啊，我的这个鼻子塌，我的眼睛小，或者我个子矮， 对 啊，等等这些，然后一直就是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大问题， 对， 而且在社交中自己也会把自己这些大问题去放大， 对， 觉得他看不上我就是因为我个子矮吧，他看不上我就是因为我眼睛不大吧，他看不上我就是因为我这个， 对 啊，这里有一块胎记吧， 对， 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是这个类型的哈，那确实有一些是好改变的，你说牙还好改变， 对， 但是个子矮那可改变不了。对吧， 这个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好，那如果是男生的话，他个子矮，其实就基本上现在有大多数的男生，他觉得他的这个情感出现问题，女孩子看不上他不是矮就是因为穷， 对， 我不是矮就是穷嘛，或者我长得丑嘛， 对， 如果我要是帅，我要有钱，我要是高的话，你们就不会这样对我嘛。 对， 其实这个是一部分的外在因素，但他们会把它等同于全部因素。这一部分的外在因素导致的他心理上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或者畸形，其实这个才是最根本的。这种感觉性的东西才是最根本的。 对，如果那样说哈，那可能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也是涉及过一些对自己的外在或对自己的某一特点严重的不满意，然后这个让自己在社交上，在人际社交，在这个情感社交上总是在失败哈，或者说总是不能够成功，那是一类。但是像这个女孩子吧，我倒是觉得她遇到的问题可能还更普遍，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这个尽情情切，我们都会觉得他会满意我吗？比如说这个一个还长得还蛮不错的女生，那她也有可能在和对方聊了一两个星期之后，聊得越开心，她越会觉得，哎呀，我给她挑的照片都是我那个相册里最好看的照片，我给她发那个照片都是我找的角度最好的，我把我脸上这颗麻子挡过去了。我这个显得我脸上是那么的有光彩哈。 对对对。 实际上他要一见我他就知道了，哎呀，我这个人其实挺暗淡无光的，我其实也没有这个看上去那么挺拔。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这个女生的话，她们是在一个正常的区间，就她们有担心，有焦虑，但这个担心和焦虑它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区间范围里面。 对， 但是好像就这个女生的话，她描述她已经好几年没有恋爱了，然后今年29岁，然后性格内向，圈子又小，然后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男生有点感觉，然后就非常担心这个万一要是见面的话，我这不好，他把我 pass 了怎么办？ 对，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她的这个下一步的行动了。就你刚刚说的那些情况，这些女生有担心有焦虑，但她们还是会去约会，会去见面，对吧？ 对。 但这个女生她就有点感觉就龟缩在家里面，不敢去为了维持一个在网络上面一个完美的形象，而就是不敢去实际的进行接触。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无底洞啊，她在无限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在一个就没有办法获得收益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上，这个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很现实的问题，咱说你现在箍牙也来不及了。你现在也不可能，我真的也不建议啊，这个说把牙就都要敲掉 了， 重新去装。 这个我也不推崇。 对对对， 这个太极端了一点。 对，我也并不建议如此哈。那么这也不行。这个美颜照片嘛，发也就发了。 自己稍稍微胖一点，打趣的方式也都告诉对方了。但是即使是如此，心里还是像打鼓一样，还是害怕哈。 那这样吧， 害怕见到对方。 这样吧，我支一个不算招的招吧。 嗯， 就是，不管是出于节省时间也好，或者是出于浪费时间也好，是打破这个美丽的泡沫也好，还是说这个对方其实非常喜欢你，并不是像你想的那么恐怖也好。 嗯， 你现在在这个抖音上面，我不知道这个孙燕姐你看不看抖音啊？有没有时间看抖音？ 偶尔看到别人发的抖音， 对， 还都是关于猫的， 还都是关于猫。抖音上面现在有一种变身的，就是全部是女孩， 嗯， 就她会先给出一个自己素颜的，就是很邋遢，然后很普通的这个一个样子， 嗯， 然后呢，突然用手挡住这个镜头，然后呢，这个随着这个音乐一变，然后马上是一个就是化过妆、做过那个头发，然后换过衣服的，就是非常女神和女屌丝的两个这个样子放在一个那个视频里面。我觉得这位女听众的话，你要是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的话，不妨以这种娱乐化的这个方式，对吧？ 嗯， 娱乐化的方式拍一个这样的抖音，然后发给这个男生，然后看这个男生的这个他的反应啊。 嗯， 对吧，就是你很美的一面也有，然后你很普通的一面也有，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男生之后跟你聊天或者接触的这个热度是跟以前一样呢，还是比以前更高呢，还是比以前更低呢，对吧？然后这个不就可以知道结果了吗？ 嗯，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哈。刚才我们是请摩卡老师和我们来交流，如果我们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不够自信，特别是我们和对方和一个还没有见过面的异性聊得还挺开心的，但是我们有点担心怎么去见他呢，见到他会不会对我们失望呢，那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形象不大那么满意，我给他发的照片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可能是找了一个角度最好的照片，甚至是美颜过的照片，他要真的见到我该怎么办呢？其实照片和真人确实是有区别的，任何人的照片和真人可能都会有区别哈。 嗯，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摩卡老师也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可以比如说像拍拍抖音啊，你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样子和自己这个 很美的 样子，对，都可以把它放上去哈。 就那个什么 Camis Bench， 然后一个变脸 变脸，对，可以一下变得很好看了，对啊，这个也可以是这样。那这样的女生呢，她也确实是会美的那种女孩子，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也有见过，这个以前摩卡老师也说过很多，有男生和女生都不大会装扮自己。那么像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女孩子，我因为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她询问的，所以我可以翻到她的朋友圈，刚才也翻到了一下她朋友圈里发的自己的生活照哈， 嗯， 和摩卡老师刚才我们俩看了一下，摩卡老师也提了一些马上就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他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在形象上提升自己，对吧？ 对， 您刚才看到这个女孩子，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很简单的一点呢，就是说你的发型，然后呢你的配饰，然后像这个女生她是有戴眼镜嘛，对吧？ 嗯。 那么如果你的阿姨、你的妈妈就比你大个5岁10岁，然后呢她梳这种发型或者戴这个配饰的话，或者穿这个衣服都不违和，那就说明你肯定是穿老了。 嗯。 啊，你肯定是穿老气了。 对对，其实可以这样，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在一场恋爱当中、爱情当中，你想让自己有更多的分的话、更加分的话，其实你真的要用一点心思。你说，哎，我只是挑我衣柜里最好看的那件衣服就行了， 不是， 这是不够的。 这个孙燕老师，他现在这里的问题不是像你说的样， 嗯， 他不是在让自己的爱情里面加更多的分，他现在其实我想要的就是，让他在自己的这个爱情里面，或者是他与他自己的关系里面，他不要去扣自己的分就行了。他其实现在是在给自己扣分的， 嗯， 对吧？ 对， 他给自己扣分的话，他跟自己的关系不好，一定会导致他跟爱人的关系不好的，或者他跟别人的关系不好， 嗯， 因为他跟别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他跟自己的关系的这个基础上的。 嗯， 对，所以他其实他现在是他自己对自己有很多的不满， 然后他觉得别人也会像他一样认为他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缺陷，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问题。 你说的对，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就现在这个女生提的这个问题来说，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先用一个休假日自己或者下班以后，你先去找一间不错的能剪头发的地方，给自己换一个发型。 对，他的发型是，我不知道他那张照片是不是就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时间的这个发型哈，但那个发型的话绝对是太老气了。 嗯，就是无非就是给自己这个扎了一个小揪揪、 那个、 把头发直白的扎起来了。 对，你的意思我也听出来了，跟我的意思一样，就是它其实不能够称之为一个发型的， 不是， 就是简单的把头发梳了一下，然后拿个皮筋扎了一下。 对，对。 然后呢，这个就是说，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的女人都可以这么扎。 对， 对吧？那你作为一个29岁的女生，你是一个含苞待放的，不能含苞待放，就是正在开放啊，盛放的一个状态的话，你的这个发这个不叫发型的这个发型是不 OK 的，我觉得是不 OK 的。 就是我们可操作的最简单的改变，就是外在形象的改变，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是没法改变的。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牙齿，我们刚刚也说了，你不能马上去箍牙，对吧？ 嗯， 我们也不建议你做其他的更激烈的对牙的动作。美颜嘛，其实我想这个时代谁都能理解，特别是美颜照片谁都看得出来， 嗯， 男生也能看得出来啊，那么你这个略略的美了一下颜发过去，这个问题倒也不大。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这个拿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去见对方的话，最容易操作的我觉得就是改变你的装束发型，男生也是这样，对吧？我记得最早摩卡老师在我们节目中也说过很多，好像要去约会的男生，你也是会先建议人家买几身这个穿着让你觉得自己觉得很精神、很漂亮、很时尚 体气的这个外形，就战袍，我们叫做战袍。 战袍， 对，战袍，对啊， 战衣， 对，就是这个你不同的衣服啊、首饰啊、包啊、鞋子，它其实会给你加持不同的能量。这个我觉得跟打游戏是一样的啊。 嗯。 那你换了不同的鞋子，你的移动力、你的整体的那个能量、战斗力那就是不一样。 嗯。 对吧？你表，你带一块10块钱的电子表，或者你带一块这个什么300-400万的 Richard Mille， 那个能量给你加持的能量是肯定不一样，对吧？ 对， 奥拓跟奥迪也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东西它都会给你加持能量或者给你减能量。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他没有这个观念，但他其实是需要有这种观念的。你一定要去做，你看那些就是男人缘很好的女人，或者说很多男人喜欢的女人，他们是非常精致的，他们知道我该做什么，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我要去见一个比较重要的约会对象了，我可能会花3个多小时去做头发、去做美甲，然后我可能会挑把那个一床都摆满衣服，我就各种挑、各种搭配，然后可能从准备去约会到正式出门，然后可能都要花4-5个小时的时间哈，然后又是做头发、又做指甲、又是换衣服、又是洗澡、又是洗头的，可能4-5个小时都不止。所以但是很多这个异性缘不太好的这个女生的话，其实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你们工作学习各方面都 很 优 秀， 对吧？ 对， 但是在这一块的话，在感情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三人行必有我师嘛，让人家的结果好，你是需要向别人去学习的。 嗯， 人家为什么结果好？ 对，有一些女孩子也好，男生也好，他们可能过去没有这个思路，他会觉得生活中我简简单单很天然很自然，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嗯， 就很多人可能是这样的，包括他们可能这个从小到大他们所受的影响也是这样的，妈妈也是很天然很自然的，妈妈在家里面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要化妆，也没有妈妈就不化妆， 嗯， 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套像样的化妆品， 嗯， 这是很多女孩子的生活经历， 嗯， 他会觉得化妆呢是多不自然的一件事情啊，往脸上贴那么多东西，他会有这种感觉哈。衣服他也是觉得怎么简单怎么舒服穿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无非是一个外在变美和内在变美的一个矛盾不矛盾的问题，就大家不会认为我的内在变优秀、迭代升级越来越好是不好的，我们肯定是好的，对吧？ 对， 人生整个的话就是要让自己的性格、品格或者说技能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 是的。 那但是很多人会抱持一种这样的观点，就是我内在越来越好就 OK 了。甚至说我内在越来越好的这个表现就是我的外在我不能过于花 过多的花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外在的这个越来越好上面， 嗯， 他们完全把它二元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对立的，就是你内在越来越好的同时，你外在也要越来越好啊， 嗯， 啊，可能比重的话，你可能放在内在更多一些，因为它更持久、更稳定，对吧？ 对。 但是外在的话，你不能完全不管不顾啊，就是我一个邋遢的这个外形，然后我有个金子般的内心，然后我要求所有人都。 看到我的内心， 对对对，都忽视我邋遢的外在，然后能够直戳我的这个金子般的内心，都了解我，这个是反人性的，这个也是不成熟的这种想法，我觉得。 对，所以呢，像这样的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假如你们真的要去约会见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么花一点点时间，比如说去找一间这个靠谱的美发店，然后去让自己换一个发型，换一个这个让你心情都不一样的发型， 整体造型吧， 对， 换一个。 嗯，另外你也可以去找你靠谱的会打扮的这个闺蜜、女友也好，朋友也好， 去学习啊， 哎， 对， 让人家帮你一起去挑两件衣服。你可以告诉人家你想符合你气质的，其实你可能是觉得我平时那么文静那么内向，我不知道该怎么时尚，文静内向也可以时尚的， 他不一定要时尚啊，他就是文静文静，然后呢内秀温柔，他整体的那个造型你一定可以找到， 一定可以找到很优雅， 对，你的优雅的这个美丽的这种风格的， 对呀，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穿的很嘻哈很朋克很机车或者很时尚，挂个大铁链子然后穿个那个破洞牛仔裤，不是那样，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的着装风格。 所以其实变美并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天生个子的高矮，脸型是怎样的，牙齿的齿形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其他的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先从这儿改变起哈。谢谢摩卡，今夜思雨时我们正在播出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为什么你的名字从没叫你爸爸，没挽过你的手，只是相互点头。你有你的卡车，装着你的生活，万水千山奔波，为了妈妈和我。在离去之前叫醒我，在离去之前叫醒我，除夕夜下着雨，你眼角有一滴泪，你再也不能说叫声爸爸，你送我的吉他，多想再为你唱呀，可你这次离开，再也不会回来，在离去之前叫醒。在离去之前叫醒我，我一生都在想这是一个梦，也许那天你会叫醒我，清早出着从来不叫醒我，你只是把早餐放到我的床前，你用仅有的钱给我买的旧冰鞋，让我成为小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 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多云渐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在32度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大家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每天晚上和大家分享这些情感的话题，我们会帮大家来分析来解释在情感关系中，在伴侣关系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内心的那些困惑，那些纠结，我们会请我们节目当中这些经验丰富的很专业的嘉宾和我一起和大家聊天。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家可以把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这样呢我们节目中就可以帮你来分析你的问题，你的情感问题、婚姻问题、恋爱问题。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约会顾问，摩卡，摩是魔术的摩，卡是卡片的卡，摩卡和大家聊天。刚才我们上半时段我们讲了一个这个问题哈，但是这个问题因为太典型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中花了很长的时间，这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认识了一个自己还比较喜欢的异性，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见面，只是通过微信聊天，我们对对方有好感，我们知道想去见对方，但是心里又很害怕，他真的见到我这个真人的时候他会喜欢我吗？那我身上的那些缺点，我自己认为的那些缺点，他会怎么看呢？特别是外貌上的一些自己认为不是这个优势的地方哈，因为和一个人见面，首先我们都是在外貌上去打量对方的。刚才我们已经给那个女孩出了主意了，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这个女孩还有一个问题，摩卡，这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会遇到的，就是两个人在微信里聊啊聊啊，聊了一周，聊了两周了，女生觉得这不又快到周末了，她怎么还不约我呀？男生到底在想什么？ 这个我觉得就是男女思维的差异，我也是慢慢的这几年才慢慢的知道女生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如果他喜欢这个男生的话，他会一直会纠结，怎么还不约我，你怎么还不约我啊，一直在等着这个男生在约。然后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特别是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很多男生他们其实是也害怕的，我约了如果他拒绝了，他如果不出来，或者说他 那我怎么办呀？ 对呀、啊， 对，其实男生他们心理上也会有很多很多，就是这样的这种顾虑，或者说那种内向的，或者说这种后退的，不是说所有的男生都是那种积极 勇敢型的， 勇敢的，然后往前冲的这种类型。所以你是这种性格的话，很有可能你可能也遇到了一个这样性格的男生。所以我觉得你们不是在这个微信上面已经聊了很多了嘛？那么他的这个作息啊、工作啊，然后周末啊、周中啊，都有些什么安排？一般都什么时间比较有空，我相信你应该比较清楚了，你可以做一个试探或者做一个暗示嘛。 嗯 啊，做一个暗示就是诶，好像最近有一部话剧还不错，然后我朋友去看了觉得挺好看的，推荐我。你看过这个话剧吗？ 嗯， 然后接着这个话题的话肯定会聊到这个话剧，对吧？平时喜欢看话剧还是歌剧还是看电影还是干嘛干嘛的。那如果男生接话的话，你就可以就进一步的去暗示他、 啊、 暗示他行动吧。你可能不会主动就说那我们去看吧，然后我买两张票、 嗯、 那这个的话可能女孩子有点害羞或有点矜持，但是你可以去暗示他、 就是你可以请我看话剧呀、啊、对吧， 这个不叫暗示了，这个 不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其实这个话剧我很喜欢啊，你看别人都去看了， 对对， 就没说出来的那半截话就是 对对 对, 对, 对， 你其实可以请我去看话剧呀、啊、你要把这个意思， 对对对， 这个没说出来这半句，但是让对方哎有感，让对方突然会觉得哎这是个机会啊， 这是个窗口， 对啊，我请他看话剧啊， 对，然后可能你们前面甚至还聊过，就是说周末有什么安排啊，或者说周末一般干嘛、啊、对吧， 嗯，对， 其实这些话这个脉络可以聊过来的，我觉得、方法有很多， 嗯 啊、你可以暗示他，如果他迟迟没有行动的话，你应该去暗示他，就是可以，我们可以见面了， 对， 但我觉得他真的这个两个问题焦灼在一起的话还真的蛮难处理的，因为他一方面怕跟这个男生见面， 对， 一方面呢又期待这个男生来邀请他见面，是吧， 嗯， 其实这两个问题焦灼在一起的话，我就觉得怎么样可以帮他给一个好一点的处理方式，能够让他破这个局就好了。现在一下暂时还没想起来， 对 对对， 好，等想起来了告诉我，我转告这个女生哈。另外有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是说，听我们节目也有很久了，大学的时候就听，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和男朋友在一起三年了，快三年了，感情属于越来越好，我想结婚了，他好像不想，但是我们也没有正式的谈过这个话题，男朋友平时特别忙，尤其是有些时候工作项目多的时候见面呢，总是觉得场合不太对，自己心里的问题就是，其实我是怕分开，怕以后找不到和他这样我喜欢的，所以一直不敢问他我们的未来会怎样。我承认我的安全感也很差，我在认识他之前，我试着接受我不喜欢的人，但是我做不到欺骗自己的感受，直到他的出现，所以我心里一直都怕，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啊？ 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其实他这个是一个对未来的归属感的这个一个未知，想要落听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第一步吧，你可以分阶段来。这个事情不是说不能谈的，如果你们感情越来越好，你们感情的质量高的话是可以谈。当然了，我也不建议一上来就非常正式的谈。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就是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说一下。我很支持你在事业上面打拼，然后呢这个认真的工作，我也不想拖你，因为儿女情长啊，拖你的后腿或者是干嘛。 嗯。 我觉得一对情侣至少在一周吧，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说拿出一天， 嗯， 就是星期天， 嗯， 或者说哪怕星期天的一个下午， 嗯 啊，然后这是属于你们两个的个人的感情的这个时间，约会的时间，一起去外面吃个饭啊，或者说做点运动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这是属于你们培养感情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在任何有责任感然后爱你的这个男生来说的话，都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更算不上是作啊，也不会说是你拖他事业的后腿。平时他工作的话，你都各种给予支持、啊、理解和安慰。然后我觉得男生的话，当自己爱的女朋友提出这样的一个就是不算是请求的时候，其实大多半心里都会有一种心疼的感觉。 多半心里会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就觉得说自己太拼事业了，然后冷落了自己的这个爱人，然后我赚这么多钱回来我是为什么啊、给谁，到底是干嘛。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的。所以我觉得你星期天属于你们自己的，可以开始约会啊，在一起啊，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再往后的第二个阶段的话，其实你们是可以慢慢的聊到就是就是将来的这个结婚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感的这个安排， 嗯， 其实是可以聊的，没有说不能聊，你不用害怕。 嗯，对，所以找机会来聊这个两个人的未来， 对， 是吧？ 就是你前面先做一个铺垫嘛。如果这个男生每周连拿出一天或者半天跟你约会啊，或者干嘛，他都连续可能三周或者一个月做不到的话，那我觉得确实你可能不必要开启这个这么严肃正式的这个沟通，可能会给这个男生压力。但如果这一步做到了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是一个男生阶段性的事业上面的一个拼搏，但是他会知道其实你是 care 这个部分的。 嗯。摩卡，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哈，但是这是一个女孩子也是在恋爱中，在伴侣关系当中还不算少见的一个心态，就是其实很怕失去对方，结果呢就很多自己想追问的话想谈的一些自己会觉得在感情当中情感关系中比较敏感的话， 嗯， 不敢说。比如说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有点什么问题了，嗯，就是不愿意做这样一场谈话，好像生怕谈话的结果不好你离开我， 嗯， 或者说生怕谈话的结果中我听到一些对我们的关系有影响的话，那么明知道可能有一些事情是该谈的可是不敢谈， 嗯， 比如说他说两个人已经好了三年了，感情也越来越好， 嗯， 他倒没跟我们说年龄哈， 对， 也许 我刚刚也想问，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参数， 对对对，比如说他说，如果说已经大学毕业，大家谈了三年，那这个女孩子年龄也不会太小了，对吧？二十六七左右， 二十六七，对， 对，二十六七左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嗯，女孩子和这个男生待了三年的时间，依然有一些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待三年，这个要谈婚论嫁，好像是一个挺自然的事情了啊。 嗯 嗯，还是没有办法说出口。你别说这样的情况，摩卡，我知道在我们的节目中有相处了十年八年啊二十年这样的伴侣，比如说因为看到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些问题。依然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所以我记得我在我的节目中我曾经还做过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你真的敢和你的伴侣去说一说你该说的那些心里话吗？好像很多人还不敢说。 嗯， 为什么？男生有吗？ 有啊， 也有， 就是我觉得在职场啊情场啊各个方面都会有，这是典型的皇帝的新装的这个现实啊，就是现实版嘛，就是皇帝的新装，我觉得他每天都在现实当中上演，就是大家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然后没有办法把心里的这个真实想法跟对方做沟通，不管在职场还是在这个家庭还是在什么地方，朋友之间，我觉得都有或多或少而已。还是像刚才第一个问题一样，他有的人是在一个正常的区间里面，然后有的人呢就已经去到了不正常的区间，然后就严重影响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生活了。其实这个女孩，我觉得她有这种顾虑的话，首先像你刚刚说的，年龄是一个参数。如果说他们二十三岁、二十三四岁的话，我觉得还尚可。那如果是二十六岁往上了的话，这个年龄是一个蛮重要的点了。其实就你是需要去考虑的。二十六岁以上，你们两个的话都没有在这方面有实际的行动或者说打算的话，这个确实会带来一些隐患。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们所在的城市，你们是一二线城市呢，还是说是在三四线城市呢？其实这个大环境的影响，然后也会对男生的这个规划也会起到这个影响。如果说二十六七岁在北京，可能属于一个男孩子就事业的这个拼搏期或者上升期，他可能更多的精力投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是吧？这个可能是蛮常见的一种情况。 嗯， 那还有就是你们的这个实际的关系，跟这个情侣或者说是夫妻有没有区别呢？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这个住在一起呢？ 嗯， 然后有没有见过双方的父母呢？然后这个社交圈，然后亲戚朋友是不是基本上重叠的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你是他的男朋友，然后他是你的女朋友， 就是这种实质性的关系的东西是不是到了，然后的话就是说你们一起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时间，不是日常生活，就是感情生活的时间，比如说约会啊，见面啊，然后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呢、啊、一周当中他有多长的这些时间段，其实这些东西你是可以从你们相处当中你是可以察觉，把这些数据其实是可以挖掘出来的，然后你自己看一看的话，大概就会知道这个话可以谈还是不能谈。 嗯， 所以我刚才建议他就是你先跟他提，跟你男朋友提一个要求，说我们每个星期至少有一天吧，周日的时候， 对， 哪怕是周日的一个下午或者周日的一个晚上，就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没有任何其他工作的事情、家庭的事情打扰，就是我们交流感情的、增进感情的，把这个东西固定下来，看他愿不愿意，对吧？对方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试探。你如果害怕一竿子插下去，然后说我们要谈一谈，我们要不要结婚啊，我们要未来打算，你可能怕给他压力或者造成这个男生跑了还是怎么样，那你可以一步一步走嘛。 对，又是一位女生哈，女生问到的问题说 变成妇女之友了 女生说哈，我计划半年以后就和男朋友考虑到结婚了，那么我其实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实际的，当然我也非常幻想那种特别浪漫的爱情哈。但是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呢，我们俩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了，男朋友是那种特别老实的人，家庭里也是很老实的，他的父母也都是那种特别实在的人。我的男朋友长相普通，工作一般，收入也很一般，性格呢也还好，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挺听我的，然后也比较宠着我。那我们说到结婚这件事呢，他开始有一点为难，因为说他现在家里边的情况，如果我们现在要买房子的话，拿出一个婚礼的钱可能都比较费劲了，他父母也是收入并不是特别的高。我就对他说，我说婚礼就是走个过场，我们少办几桌，也不用考虑什么买什么贵的婚纱啊、婚戒啊什么的。其实这些说给他听呢，也是为了体现我很懂事。 嗯。 可是说完了，到现在我一直很后悔。 为什么？ 我觉得我还是很向往那种浪漫的婚礼、漂亮的婚纱、很美好的婚礼的场面，以及一个很漂亮的钻戒。 那我觉得这个是绕不过去的，因为而且这是一个以我的经验来判断的话，这是一个未来你们感情的一个隐患啊。当然不是说是感情的隐患，就是说这个事情在你心里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嗯， 这种遗憾再叠加上以后这个生活的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的话，它会随时作为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存在。 嗯， 所以我是建议你这个地方，既然你前面大话说出去了，然后呢自己有点后悔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你的男朋友还有未来老公要做一个沟通。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这个表述到位的话，其实男生是可以理解的。 嗯， 就是这毕竟是婚礼嘛，毕竟是每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如果要求并不过分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的男朋友应该还是会尽量满足你的。那么摆几桌这个事情看你们的亲朋好友的数量嘛。 对对 对吧、 就是、 亲朋好友的数量，而且其实在很多地方的话，结婚它并不是个赔钱的事儿吧。 嗯， 就是办婚礼的话，你可能不说赚钱吧，但是至少说你会收回来很多亲朋好友的祝福的这样的红包啊、礼金啊，其实它并不会就赔太多的钱。然后关于婚纱和这个钻戒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租啊，对吧？如果说实在是经济这个实力有限的话，不一定要买，对吧？可能有很多男生是觉得说这个太浪费了，而且有很多女生是要买那种很好的、材质很好的，因为说这是最重要的婚纱和婚戒。然后但是男生就会出于过日子这个打算，就会你婚纱一辈子就穿这么一次，然后你就把它放在这个箱子里面了，那这个不实用。但是女生呢，我也理解，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我当然希望它是很美的、很好的，因为是我一生真 珍藏的，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你们是可以谈的，然后你是可以后悔的，但是呢，你多站在你男朋友或老公的角度上面去考虑一下这个经济的因素就可以了，就不过分。其实我觉得男生都是会想办法去满足自己爱的这个女人的， 对，一个愿望的， 一生中最最最重要的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愿望的。 对，而且以我的这个经验来看哈，我会觉得如果说女孩子此刻心里已经有一些不满，也就是说自己觉得 他会长大的， 哎，对，那个不满会滋长的， 对，那个不满他会长大，他会发酵的， 对， 对，千万不要就是不能压抑着自己，这种这个不行，绝对不行，后面要付的代价更大。 对，以后稍稍有一点不开心， 他就会想回来， 哎， 对吧？我当初嫁给你， 我就是因为太草率了， 我连个婚礼都没有，我连个像样的婚戒婚纱都没有，现在我结了婚，我给你伺候这伺候那，是洗这洗那的， 我好委屈啊， 我好委屈啊，我图啥呢？就是这种，他会在以后的这个日子当中会不知道会爆成什么样子， 对对对， 他会爆炸的。 嗯，所以刚才摩卡也说了，如果表达到位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告诉自己心爱的人你想要什么再来商量，之前你可能你他也不会认为你是不懂事的，就是这种，这是一个女孩子的一个心，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无奈吧，就是这个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把真实的自己给活出来，就是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真实的想法不敢说，然后真实的事情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不敢做，最想去的地方不敢去，最喜欢的人不敢和他在一起，就他没有办法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呈现出来，导致别人对他的认知都是一种错位的认知，他是建立在一个假的你的基础上面，那一个假的东西他最后肯定要出问题的，如果真对真我觉得反而不会出问题，就真实、真诚，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我本来就是一个这个骗子，然后呢我给人家营造的一个印象是我是一个正人君子，对吧？然后我因为正人君子的这个形象把很多的这个人给吸引过来了，最后大家都不傻，他还是会发现你骨子里你就是一个骗子的，最后这个关系是肯定要面临土崩瓦解，而且是可能一次性清零的，就之前做的所有的努力全部清零的。 非常同意， 对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中所探讨的那样，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奇怪，这个我们看到的所有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当中两个人出现矛盾，其实很多都是和这个有关系，就是大的冲突大的事件都是和我们没有能够一念之差，没有能够把心里话说出来，或者我们隐忍着不说我们的心里话。 两个，我补充一个，就是孙燕老师刚刚说到的这个是一个，就是没有做真实的自己，没有说出真话来，还有一个是沟通出现了问题，就我说的是真的，但是你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了， 哎，对 啊，对，就这两个基本上所有的也不能说所有吧，90%多的这个情感问题关系的问题都基本上往根里输的话可能都是这两个原因。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改善这两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和情侣之间会变得简单很多， 简单而且质量会好的。 当然我们也特别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和别人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说心里话，反倒是和我们最爱的和我们最亲近的那个人 害怕失去嘛， 对， 害怕失去，其实他不是害怕失去，他应该是害怕冲突，应该是害怕冲突，因为很多人的观念里面他把这冲突等同于失去，就是发生冲突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就一定会变坏，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就一定会不好，其实不是，你会发现男生里面就非常明显了，就有一个叫做不打不相识，对吧？因为你在发怒打架的时候你是最真实的呈现，但是两个人打完了以后冷静下来以后发现，诶，英雄惜英雄，觉得这个人还挺那个，挺有让我欣赏的地方的，然后呢一握手一言和，然后变成了很好的这个朋友，然后一辈子，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关系是建立在就是真实的呈现的基础上的，哪怕开始的时候我很不爽你，你也不对付我，然后我们还发生了争执，我们还打了架，但是后面我们铁得不得了，就这种事情的话其实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不好的开始，但是后面走向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但是有很多的话就是开始大家都是很好，哎，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是掂量着说话也没有说真实的东西，然后后面那种关系通常也就是不咸不淡，然后就是点头之交，或者就是就这样了，就是， 对啊，所以让我们学会在关系当中呈现真实的自己，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不容易，它其实是需要一个 方式方法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不能错了。 对，不管怎么样，有任何的问题，情感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这样一个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来交流。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加入我们今夜思雨时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方式，还有新浪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你情感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好，大家拜拜。 歌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